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辽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红。 我是一梦，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 你今天介绍这顺序有点错了呀？ 为什么？因为刚才 先介绍自己，然后就介绍节目。 为什么？因为今天我用的是这个小话筒， 嗯， 然后我刚才推成了我们的这个大话筒，然后声音没有放出去。所以我， 你这么主动的承认错误真的好吗？ 很尴尬，不好意思。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我们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是来自轩 Make Up 的轩轩，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轩轩，我们又见面啦。 嗯，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呢是选对上妆的工具，才能 get 完美无瑕的伪素颜的底妆。我们今天呢，主要讲的是底妆，一直都说这个底妆如果完美的话，我们的整个的妆容会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漂亮。而且今天呢，我们也针对这个工具，上妆的工具好好的聊一聊。因为以前我们好像这个美妆好像很少就是说到这个工具。 也聊过，但是不是作为一期的主题性来专门聊。我们介绍过各种各样的工具。 嗯、对对对。 对，但好不好用呢？我们也其实没现场用过嘛，我们也不是全部都了解。 对对对，因为就是女生嘛，她很多时候就是化妆，她需要这个工具很多。比如说啊，这个眼妆啊，就有好几个刷子。 嗯。 然后这个眉毛呢，也是需要这个什么眉刷呀等等，嗯、还有我们经常唇刷。 对。 就是还有什么遮瑕的刷子，各种。 还有各种海绵蛋。 对。对对对， 各种粉扑， 对对对，腮红啊什么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好好的跟大家细致的聊一聊。那首先呢，还是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来了解一下这一周的时尚资讯。好的，欢迎回来。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是三个评价保湿的秋冬好物，干燥季节呢也要做的水水嫩嫩的水润少女。那我们说这三个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呢是护手霜。我们说这个手啊是女人的第二张皮肤， 第二张脸吧， 就是、 第二张皮肤是什么？ 第二张脸。 你的脑子里在想什么？ 好，第二张脸啊，因为我很注重的就是这个肌肤上面的一个管理，所以呢，就是这个手啊，平时呢我们也要护理起来，而且。上一次天一用他的那个咱们也不知道到底准不准的那个测试仪器来测试了我的手，发现我的手非常的干，对吧？ 准不准反正当时我们所有人测完之后，一梦的脸是皮肤就是在正常状态是最好的，但他的手是我们当时三个人最差的。 哎呀，我跟你说，其实也没有很差，但是你看看，其实还是挺嫩嫩的，挺白白的，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大家皮肤有时候缺水的表现未必到脱皮起皮这种程度， 对， 一旦到了这种程度是严重缺水了， 嗯， 对， 然后大家上妆会上不上去啊等等，手其实很少会到那个程度， 是， 但是手也不代表它不缺水，如果它真的已经开始皲裂了，那就说明非常严重了。 嗯，对，那我们先说的就是资生堂的尿素护手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这个呢也是一梦近期要入的一款，也是我看的样子我就觉得非常好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款，就是日本很正常的那种， 一看像个面霜一样的护手霜， 就是对、嗯、我们通常觉得那种护手霜的应该是那种 细长管像牙膏一样， 像牙膏一样，然后挤出来这样子的。其实资生堂这一款呢，包括在一些美妆博主啊，还有一些小红书上面推的这个热度还是蛮高的。对，那这一款呢就属于是适用于比较手上比较干燥啊，或者是一入秋就基本上就是要开始护理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情况下，一定要入这一款护手霜。而且它的价格非常便宜哦，才45块钱。 多少毫升？ 毫升 不是，它不用毫升表示、 这个不能用毫升表示，对，就是这个多少毫升我还不知道， 没写是吗？ 对，它的滋润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价格不贵，非常耐用。这个呢外号就叫红罐子，反正 我觉得适合放在办公室一盒啊，然后上班的路上， 不是，你看它小小的一瓶，它随身也可以携带的。 我觉得稍稍有点不方便，因为你肯定是把盖子拧开再涂嘛。 嗯， 那我觉得这个设计可能更适合放在办公室，比如说你那个方便完之后洗完手随时抹一抹， 对， 就随时保持你手是滋润的。 是的，那这款资生堂尿素护手霜呢，因为它有这个尿素，还能防止我们的皮肤粗糙干裂，有人还反馈说呢，对这个季节性的冻疮也非常有帮助，大家呢可以入一手。而且我刚才说的这个价格还是不错的，很美丽，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对，很美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下，说完这个手了，我们来说一下嘴巴啊。这个嘴巴也是，就是秋冬的时候，刚才我们在录节目之前呢，这个天一呢也是不自觉的就拿出了他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 曼秀雷敦的 这个护唇膏， 而且它这个是那个最便宜的那款，它是一就是同样都是绿色，是一个膏体的，这个是相对来讲，这个怎么讲，我也不能说它偏液体啊， 对， 就是相对来讲更稀释一点， 是的是的。 然后这一款是个属于附赠的，然后我特别喜欢用这一款，那个唇膏状的那个我觉得有点黏，这个就是很瞬间就被吸收了。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是 FAB 的强效修复无油润唇膏。那入了秋之后呢，嘴唇太干，很容易脱皮，大家涂口红呢，嘴巴就会死皮很多，就很烦人，然后呢也 不 太 好看。 对，那 FAB 的这款无油唇膏呢是很多人的心头好，那每一次晚上涂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这个死皮完全就没有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来看一下，就这一款小小的一管，外包装其实也挺好看的，就是那种 就是跟唇膏的差不多，都是这种， 还不错，然后很滋润，唇纹呢也慢慢去淡了。对，这一款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有很多的那种唇膏啊，或者是唇油，涂在嘴巴上就像吃了猪油一样的感觉。 我个人因为嘴唇真的，因为嘴唇也比较厚，说这个也不是很开心哈，因为我嘴唇比较厚，真的到了秋冬季，就现在开始，真的已经开始容易有那种起皮的感觉，所以我真的是试过了所有的，甚至包括有些是不注重性别，就不是专门指男生，甚至女性的那种，我也稍微试用过，我都觉得对我的那个嘴唇来讲会有一点点怎么讲负担感，因为太油太腻了。 明白。 而且大家知道外面很凉，尤其到了冬季，你刚护完一层出去的时候，它会真的是在你嘴上形成一层东西， 对， 就这个感觉特别不舒服，因为它钻不进去的感觉。 那这一款的唇膏呢，也是味道带着一点薄荷味儿，质地呢是介于乳霜和膏状之间，不黏腻也不厚重，所以大家呢可以尽情的去试用。而且它的这个切面的设计呢，也是和这个曼秀雷敦的是一样的。 我觉得刚刚说的整体的感觉应该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其实还是都是一样的。 切过来， 我 切到一梦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切面。 切面就你很好，就往嘴唇一涂就出来了， 对， 方便。 是， 而且刚才说那个质地，我觉得跟这个有点像。这款曼秀雷敦也是置于那个乳霜和膏状之间， 所以它出来我就说很难形容它这种感觉嘛，它比那个我们常用的唇膏要更稀，瞬间就可以涂到嘴唇上，然后就被吸收了。加上它也是薄荷味道的，都会没有负担感。 天一的这款曼秀雷敦价格是多少？ 我想一想，大概 30来块钱吧。 对，三十左右。 这款的价格呢，可能会稍微偏高一点点。 高一点啊。 价格是88块钱。 那至少能买2到3个这一套了，这个。 对，也算是给大家推荐了两个唇膏吧，一个是曼秀雷敦的，还有一个就我们 作为男士来讲，我很推荐这一款，因为男士可能真的很不太希望自己嘴上 油 油腻腻 的 感觉。这一款的，这是虽然是个附赠品，但是它真的入口吸收，这样形容很怪，对不对？那你涂到嘴唇上之后，它真的你会感觉那个凉凉的感觉，没有那种油腻感，然后过一会儿就自动吸收进去了。所以说我觉得女士或者说是有钱的朋友们愿意在嘴上花点钱，我觉得88这款也可以， 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那这一款可能就更便宜更亲民一点。 你知道就是很贵的那一个牌子，就是海蓝之谜嘛，海蓝之谜它有那个护唇的那个护唇膏吧，挺贵的。 海蓝的东西没有不贵， 对 呀、 啊， 我们上次海蓝的东西拿着来测评，我跟一梦都不好意思用， 对， 我们一手指头下去，大概就几十块钱，一顿饭就没了，真的就不敢用人家的带来的。 所以我们还是好好赚钱吧，好好工作，好好努力。好，我们来继续来说一下这第三款的保湿物品，是也是这个牌子的，是 FAB 的急救面霜。那这一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信很多比较关注这个美妆啊或者是护肤之类的都会关注到这一款。我们来看一下图片，这款面霜呢是对干皮和敏感皮来说呢就是一个救星一般的存在。什么干燥啊、泛红啊、干痒啊，有这一支就会缓解很多。哎，那我也可以稍微试一下呀。 那这款我也心动了，因为我最近就觉得，好像我常用的这个润肤产品已经无法拯救这个季节我的脸了。 这个季节会越来越干的。 对，你常用的在这个季节不太够用。 夏天的肯定。 对，那我知道天一肯定很关心价格。 我向来是关心价格的。 价格呢，跟唇膏是一样的，88。 哎，那可以啊，这个要比唇膏内容多多了，感觉很实惠。 它里面呢是这个牛油果的果汁，还有这个鱼沙丸，还有茶叶的提取物，都是保湿的成分和修复的经典的成分。然后呢，里面还有这个尿囊素啊、胶体燕麦粉等等这些物质呢，就是也都是这个抗炎啊、舒缓的一把好手。这款呢，在这个修复效果上呢加了很多的分，所以大家可以购买，而且价格我觉得是非常美丽的。 你要买吗？帮我带一罐。 好，没问题啊。 我是认真的，不是在节目中开玩笑。 我送你吧。 那也好。我对这种白来的更喜欢。 你真是哎。 给个台阶就立刻翘哈、 啊。行吧行吧，没哎那行，到时候哎这款可以找大侯买吧应该。 我觉得这款不错，我是蛮想尝试一下的。 好，没问题。 因为今天我在涂素颜霜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涂完之后发现，就这个叫什么 T 区底下这个部分， 苹果肌 真的起皮，真的起。而且我是之前刚刚就是在涂素颜霜之前，大概有10分钟，我真的是那个洗完澡之后先涂的，我经常用的润肤的。涂完之后大概10分钟，我觉得吸收差不多了，我再上的素颜霜，结果还是在这个地方起皮。然后我就意识到，这个季节你真的要再加深你的这个保水的水润的程度。 那你平时不会敷面膜吗？ 其实，在节目中我已经收获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面膜，都是号称特别好用的。但是像我这种懒人，真的洗完澡能记得涂一下脸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好吧，你是男生，原谅你了。OK， 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下这款。这款面霜的质地，这款质地呢是比较软糯的，乳状的，而且非常好推开，所以你晚上涂啊，白天涂都是没有问题的，晚上后涂也是效果不错的。价格呢88，很美丽，大家可以入手哦，一个平价的保湿面霜。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下，如何有效清洗美妆蛋。哎，跳得有点快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平时呢我们经常会用美妆蛋化妆呀，或者是打底啊什么的。 对 对，就是你如果一直在用那个话，你会觉得上面全都是粉扑，就是粉啊、 鱼粉 啊等等这些，就 很脏，或者是粉底液啊都被吸进去了， 对，很脏。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去清洗呢？接下来一梦呢准备了一条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学一下。 大家好，请问在之前呢，我刚刚搬家结束，所以我的被子呢有一点点简陋，希望大家不要在意。那么趁今天阳光无限好的好天气，来跟大家唠点什么呢？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说一下如何清洗我们的美妆蛋。可能大家都会说清洗美妆蛋，当然就是使用一下这个粉丝专门的清洁剂，然后沾上美妆蛋，然后呢就在洗手池旁边搓搓自己洗就好了。但是呢，今天要教给大家的是我一个懒癌新人的专用清洗美妆蛋的方法。首先就是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塑封口的一个袋子，一个刚垃圾的美妆蛋，这个美妆蛋我好像已经两个礼拜没洗了，要进去加清洁剂，然后要去加水烧一下。来，我加完水回来就是这样子，我们把那个塑封袋合上，注意要扎紧，防止它漏出。然后呢，我们先在里面挤。但其实我看到微博上有人拿起来，然后。大家已经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脏东西已经被挤出来了。这个方法其实还是很适合我们懒性，反正就是看到有脏的地方就揉，揉完以后捏起来会摇，啊，差不多了，我们去把它洗干净。那这个呢，就是被我刚才蹂躏过的美妆蛋，我们来看一下它清洗效果怎么样。可以看到其实还是很干净的。最后呢，我们再稍微冲一下，那个干干净净的美妆蛋就完成啦。大家以为清洗美妆蛋的方法就这么一个吗？哦，我刚才是常规操作。那前几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说，长得好看的人化妆时必备的美妆蛋一个新的方法，就是。微波炉加热一分钟，你没听错，就是把这个美妆蛋放到杯子里面，然后微波炉加热一分钟，拿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美妆蛋了。而且很多博主都说清脆，小按照造成杯子一个，加上清水，这脏了的美妆蛋丢进水中，接着去把它放入微波炉，装上袋子，中火吧，搞醒一分钟。这个是已经微波炉里面转完一分钟的美妆蛋了，我们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效果，有何靠？然后这个是已经洗完的样子，基本上就是没有洗干净。 骗子。 事实证明，可能是我的微波炉有问题，要么就是我的美妆蛋和别人的构造不同。反正第二个微波炉一分钟清洗美妆蛋的方法，我是失败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试一下，千万不要被自己的母上发现。好了，那今天的清洗美妆蛋的方法呢，就分享了给大家，下次再见吧，拜拜。 OK， 我们刚才看了这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当中教了大家两个清洗美妆蛋的方法， 但第二个感觉很不靠谱。 第二个用微波炉的那个方法好像不太靠谱。 对， 其实 没什么效果。 大家可以用，就是我们正常平时用的那个洗面奶挤到那个水里面，然后把那个美妆蛋 稀释开， 对，稀释开，然后把那个美妆蛋泡在里面。 对， 我刚才我们这个博主呢用的一个方法呢是装在一个密封的袋子里，然后挤挤挤，搓搓搓。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看起来也蛮容易的。那轩轩，你平时怎么去清洗这个美妆蛋？就是你作为化妆师，就肯定就是这个卫生方面啊， 对， 就是给不同的人。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这个海绵的美妆蛋，大家也不要想，就是说它的粉底啊能够给它吸到很深层，不可能的，它顶多也就是在表面。所以呢，我们在洗的时候，经常就是我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加洗手的香皂嘛，就是你把它打湿，然后把香皂滚在上面，然后搓呀搓，揉啊揉，然后马上就能干净。 我想就是很容易、啊、 对，就很简单，没有不用这么不用这么 难，就是一块海绵而已嘛。 对，而且就是这个有的人，很多人会用什么洗手液什么的，我建议千万不要用，因为洗手液一旦渗透进去，它出不来，然后你这个完全就毁掉了，就换新的了。对，所以一定要用香皂。 香皂 就能洗干净。 天一有很多香皂，哎，可以给我一块吗？ 你什么时候见我有很多香皂了呢？ 你上次不是买了一堆吗？ 那是为了做节目是吗？你想要什么？下次给 你。 你 要退回去吗？ 我没有，对，我下次可以给你带来几块。我其实想问另外一个问题，萱萱，像你平常买的这个化妆蛋大概都多少钱一个？ 我有的时候我都是买9.9包邮的。 然后9.9一个还是一包那？ 要一个 一 个。一 个9.9， 对， 大概能用多长时间你去洗？ 大概我可能两周啊，不，我每次用完都要洗，但是它的周期我大概就两周扔一次。 你看，我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呀、啊？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萱萱是个职业化妆师，所以她用海绵蛋的频率非常高。 对， 普通人的话，我相信首先洗的也不用那么勤，9.9价格也不贵。我其实觉得，因为这么接触皮肤，我还是认为买新的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对， 连我这么省钱的人都在这么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个美妆蛋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消耗品。 是， 对，但我发现就有的人买那个美妆蛋还是挺贵的。那个美妆蛋有什么区别吗？ 它其实就是那个密度，就是美妆蛋的这个密度的好坏，就是比如说它的密度稍微的多一些，就比较密的话，那这样它吸粉量就会少一些，就是造成你浪费量会比较少。然后可能还有一方面就是品牌吧，就是品牌效应，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品牌一旦冠名了，你这个 价格肯定要涨上去。 哎，我特别喜欢你这个美妆蛋，你可以推给我链接吗？ 可以啊，没有问题。 好， 因为我用的不用美妆蛋，但是为了节目，其实我也购买了很多这个化妆品。然后我是直接在那个某那个连锁的便利店里面买的，是一大包，里面它不是美妆蛋，它是那种美妆海绵切成了各种棱角的那种， 小三角的、 三角的、四角的都有。然后一大包，我大概就我印象不深了，大概十几块钱。按理说这一块儿，我觉得用一两个星期是没问题的，就是普通人上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部分的花销真的没那么大。 对， 大家洗可以，但是我认为可能按照这个逻辑，那买那一包十几块钱的，估计你一年的份就出来了。 对， 至于用你拿那个什么洗涤液，就是那个专门的洗美妆蛋那个东西，我估计那个价钱都够买一个美妆蛋了。 对对对，那个、确实有点浪费。 对，我觉得反而没什么必要。 是的。好，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三条就是结束了。我们来说一下，刚才是第二条 结束了。 接下来说一下这第三条。第三条呢，也是秋冬最值得入手的一些面霜，我要给大家推荐十款。我们这个按顺序不同，这个价格也是越来越高的。 就是第一款最便宜。 哎，没错。 好，我们来看最便宜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第一款呢是起初婴儿面霜。 起初婴儿面霜， 对，这一款的价格呢是参考价格呢是四十克是四十块钱。 我们看一下样子， 我们来 看 一下 颜值如何。 我得找一下手来，哎，在这里。好，这是正常婴儿那种护面霜。 很多人会不会有这样的意识，就是觉得好像用婴儿的产品是最安全的，因为婴儿可能添加物少。 会有这样 的，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吗？还是说其实 是成立的，但是你要考虑到什么，就是婴儿的皮肤它本身是中性的，然后我们现在因为年纪的增长，还有就是说这一切的改变，你的皮肤已经不再是中性的了，可能和你的肤质不会特别的吻合，但是这个用婴儿的确实是没有问题，就是不管是多敏感的人或者是不敏感的人用它都是可以的。 但我可会这么问，如果是用婴儿的面霜，因为它婴儿的皮肤肯定没有什么添加物，它对针对婴儿皮肤不添加什么添加物，所以它会功效会相对弱一些，比如说特别补水或者特别美白、特别去皱等等，只要冠上婴儿两字，这些东成分都要取掉嘛。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有特别的目的的话，那么如果你只选用婴儿产品图安全，好像起不到你真的改变皮肤状态的目的。 对，它没有任何的，就是像你说的功效型的，它只不过就是简单的保湿和滋润而已。 对， 所以说如果就是说皮肤非常好的话，就是用这个没有任何不想美白也不想抗皱什么的，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它没有伤害嘛。 对 对，而且这个价格也还是可以的， 非常可以。 对，也还好。我们来说第二款面霜，第二款呢是维 E 面霜。这款面霜我们看一下这个 啊，这个 这款效果也不错，从去年冬天开始，这款他们家就出了维 E 产生产面霜，天然维他命的这个 E 霜。那主要成分呢有这个维他命 E A， 还有牛油果果油、蔬菜的提取物，而且感觉滋润，而且还不油腻，无添加这个色呀，无添加色还有香料，仅一股清淡的这种牛油果的味道。而且它非常的好推，很好的吸收，保湿度也是很高的。它的价格呢是50毫升是69块钱， 可以。 哎， 美 妆 这个吧， 好像比刚刚那个88的更吸引人。 对， 你是为了图省点钱，所以想换这一款吗？ 其实没有图，我没有你换，我说是你换。 那你赠我的那个到底是赠这一款还是赠88？ 这款吧。 好吧，我们都是 啊，或者是婴儿那个也可以。 婴儿的就算了吧，我还是这款比较吸引我。 可以的， 好， 对， 好， 那个非常好。 对，这款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的是 FAB 的那款面霜，是88块钱的那一款面霜也是不错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吧，这一款，这款不 这是 润唇膏， 润唇膏， 它上面 不好意思， 对，这款才是面霜， 对。这款也是还是可以的。好，我们接下来再说一款面霜呢，是雅顿的21天复合面霜。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瓶身，哎，很漂亮， 漂亮， 很漂亮。对，然后它的价格呢是75毫升，159块钱。 什么叫21天？是说一瓶用21天，还是21天是一个疗程？ 这款呢是卖爆款的一个小愤青啊，就是秋冬必备，当然是 雅顿的21天的复合面霜，哎，人家都说必备了啊。 嗯， 比如像这种混合性的皮肤啊 ，T 区有点油啊，还有这个秋冬偏干，最开始用这个雅顿呢是晚霜，雅顿有一个蓝色的瓶子，然后带薰衣草的味道的，涂在脸上有一点点厚，但是很好吸收。那这一款呢，就是。刚上手的时候有一点点黏腻，抹开之后就非常舒服了，而且一点不黏。 嗯，然后果断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啊，你要问什么？ 就是它这个21天的意思是说，这款产品的一个疗程，这种你用21天皮肤得到很明显改善。 对，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你要用就21天。 不是21天把它用完，就是21天会有一个小小的改善。 啊， 嗯， okay.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雅顿的复合面霜呢价格也还好，其实对于女生来说价格真的非常美丽了已经，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入手。而且很多人的这个护肤时间比较短啊，尝试的面霜可能不太多。 嗯， 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日本的那种资生堂旗下的一个五合一的面霜，效果也还是不错的，推荐给大家可以试一下，很容易吸收。其实这些保湿的产品呢都比较好推开，而且不会很油腻。 150块钱还可以。哎，你们对面霜的这个价格的底线是多少？ 底线 就是最贵的那个底线。 最贵的底线， 对，你们觉得多少以上的这个就不会买了？多少价格以上？ 2000不会买。 2000，嗯， 啊，很土豪， 轩轩呢？ 我大概800以上， 就不考虑了 。 就是以我现在目前的这个感觉的话，我高到2000不会买。 2000以上应该没有更多太多选项了， 它也就蓝莓左右吧。 对， 啊，我觉得 对蓝莓我也不会买。 哦，明白，就是你只有几款不会尝试。 这是我印象当中，就是幻想。 不过你还年轻，我觉得 对，不用用那个特别好的。对，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科润的保湿霜，我们来看一下瓶身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一款也是比较干净的一款，这一款呢，它的参考价格呢是188块钱。你觉得怎么样？ 差不多 还 可 以 是吧？接受。 对，那这一款呢也是强烈推荐给大家的一个面霜，就是每年秋冬也是会入的一款。对，然后呢价格也不贵，100多一些，就是为这个干性的敏感的肌肤呢专门设计的。所以整体效果也是不错的。那再给大家说最后一款呢，就是最贵的这一款， 大梦来了。哎，这咱们节目测评的这 一款，没错，我们试过这一款，哎，效果确实好啊。我又不多说了吧， 就是， 价格也不想跟大家说了。 价格就是很可怕，我们就是用一点点都有点舍不得。但是当时它有个效果，我们印象很深。就是我们不是拿皮肤测试仪嘛，比如测试之前，你的咱们举个例子，具体数据记不住了。比如说你的皮肤的保水量是30%，涂完这个瞬间能给你达到60%以上。瞬间。说涂完之后一测，瞬间就上去了。虽然过一会儿它也会回来，但这个瞬间提升，在那天我们测试的所有的品牌，包括有800多左右的那个叫豆腐膏，那款产品，虽然提升效果也很夸张，但是没有它那么夸张。 对， 真的是瞬间给你， 所以我跟你说，真的是 上得很离谱， 一分价钱一分货。 对， 对， 对，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腰包、自己的钱包来择优选择吧。 对，因为过一段时间它这个锁水程度其实都差不多。 是的。好的，我们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所有内容，然后半年之后呢我们再回来一起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选对上妆的工具才能 get 完美无瑕的伪素颜底妆，一起来期待一下吧，一会儿见。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姚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流梦工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是轩 Make Up 的轩轩，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 好，今天呢轩轩呢是要来跟我们说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是选对上妆的工具才能 get 完美无瑕的伪素颜底妆。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吧。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您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的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没错，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比较感兴趣，因为我说句实话，我们一直在提倡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底妆，首先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皮肤。护肤肯定是第一步的，这都不用说了。如果大家的皮肤不是很好的话，你上妆整体的效果也不会很好。 没错， 对， 就是反正就是不怎么样。因为我真的是亲眼看，因为我以前是亲眼看见过我自己的皮肤不好的情况下上妆，就是那一年是艺考的时候，我的皮肤过敏了。 泛红。 那个时候很容易过敏，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青春期的原因，就是整体的那个内分泌啊什么都没有调理好，所以脸上经常爆痘，而且过敏，起红块，一块一块的那种，就像起了一个癣一样的， 粗粗的，摸起来 粗粗的， 对吧？ 对，就非常的不好。但是你要考试必须得化妆，又没有办法，真的，你那时候连面膜你都有时候你 不敢用， 不敢用。然后那个粉底液呢，你还得选那种感觉像用药用的那种粉底液，反正就不怎么太好用，涂在脸上呢也感觉很斑驳的感觉，反正就是 不 好看，很不均匀，不好看。 所以你确定不是化妆没化好？ 不是， 就是皮肤状态太差了。 对，皮肤状态非常差。所以咱们要说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要画一个很好的底妆，就是伪素颜嘛，很完美无瑕的。首先你的皮肤底子呢一定要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平时的护肤。那么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啊，说实话，秋冬天的时候，这个护肤呢是更加重要， 对， 尤其是在北方这边的， 皮肤很干，因为我们的空气本身就是很干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好好的聊一下这个完美的底妆到底应该怎么画。嗯， 我以为你其实我们今天聊一聊完美的这个底妆需要怎么护肤。你说了一圈护肤的重要性。 因为我突然觉得应该回归主题啊。 扯得好远，反正就是各种补水补水。 给大家说一个大前提嘛。 对对，确实是前提。 嗯，我们这样吧，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工具。萱萱一般就是、我们萱萱是化妆师嘛，所以一般就是给人打用这个底妆的时候，包括给艺人呀，给什么化妆的时候，这个底妆你一般都选择什么样的工具呢？ 我其实是特别喜欢混着用的，就是首先啊， 混着用。 对、对，我肯定不可能用手。 嗯，对， 因为是这样的，很多艺人或者是我们的客户，嗯，大家其实都会觉得，不管你手洗得再干净，都会觉得有一些些的不舒服。如果你用手去摸他的皮肤的话，首先我肯定先是用这种扁头的这种粉底刷，然后其实它越薄越好，就是你买的时候越薄越好。嗯，扁头的粉底刷，然后先把这个粉底大体的打在我们这个内轮廓，也就是说是我们五官的位置啊、因为我们内轮廓底是需要稍厚一些的。然后等打，就是大体打完之后，我特别爱用这个海绵蛋，然后把它完全转干，对，完全转干之后，我再给它慢慢的点暗的，然后往两边涂，因为这样会比较服帖一些，所以我是比较爱用这种方法的。那当然也有人会喜欢就是全程用这个刷子，或者还有人特别喜欢用这种特别密集的这种刷子。这个好像今年植村秀特推的一款啊，就这款上妆极快。但如果说对于一些皮肤敏感的人，或者是说对于一些干皮的人，我是不太建议大家用刷子的。 我就是干皮，然后我用这个的话就会起皮。 它会起皮的。 对， 就如果你皮肤状态很好的话，加上这个春秋季节的话，其实用这个还是可以的。 对对对。 到秋冬呢，其实我最保险的方法还是海绵或者海绵蛋都可以。 我觉得海绵蛋真是比较万能的， 对， 就是春夏秋冬完全都可以使用的。 没错没错。 对，因为我觉得刷子上底妆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你有的时候画不好，容易出现那种 出痕。 对，就是没有那么的均匀。 对， 但是海绵蛋就没有这个顾虑，你就慢慢慢摁嘛，慢慢推嘛，反正就有它也坏不了，怎么着都没事，而且皮肤也不刺激。 对，刚才萱萱就说了，用这个手指上妆，其实如果我们自己的手指上妆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对， 别人的话总觉得手不太干净。 对， 确实也不太卫生，说实话。 而且我自己觉得用手指涂真的容易涂不均匀。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照着镜子自己涂的时候，肯定这样点上去，然后再推开嘛。你推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手指的覆盖面就指肚这一部分，你一定会有些地方就没有碰到，而且是这种死角。你可能比如说你侧个脸的时候，你自己就看不清，所以难免会有些地方你就会疏漏了。但海绵蛋你推开的时候，因为它本来它的就吸掉了一定的这个底妆产品，就会比较均匀。所以我真的觉得手指你给别人画反而你能更好掌握，自己画难免会不均匀，你自己还看不到。最尴尬的是地方是， 你为什么看不到？ 你要有个镜子呀。 有一天我真的也是照完镜子画完之后，就是上一期小静老师在的时候，然后我进来就是大概说一下最近皮肤有点干什么的，他就说你看你今天涂的就一块一块的。我说是吗？我赶紧拿手机照了一下，我自己真的就没看到。他就说在什么两边这样的地方，就是没有推开。但自己真的也没有注意到。 那是你 这个话题我就不想聊了，过下一个话题。 你不觉得吗？就是你知道吗，我和天一我们两个经常就是互相推翻对方的一些理论。没有， 我们在节目中一定要互怼一下是吗？ 没有， 我真的觉得手指画起来啊，就是有分什么产品，但是作为底妆，我真觉得手指脸面积那么大，拿手各种推就真的。 哎，你知道有一次我看小雨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种草的环节嘛，给大家推荐那个底妆啊还是什么，他底妆的那个产品好像是CPB 的那个吧，他涂在手上这样一抹，就这样涂开， 就像是拍水的感觉呀。 然后我当时，哎，对，我下次还想问问他怎么做到的，我当时还很蒙圈，你知道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我们既然有这种美妆蛋，它真的是比手掌在，因为我们只说的是底妆嘛，我真觉得好，要你要润肤产品，我们刚才教那么多润肤的， 对， 就是对吧，各种涂开，各种拍就很方便。您那时候用什么化妆蛋，你就是真的是浪费呀。对不对？但我们今天聊的是底妆，我真的觉得手在涂底妆真的就会涂得不均匀， 是这样， 轻啊重啊，你就弄得很厚啊薄啊，就看起来没有那么干净。 哎， 哎，是这样的， 对， 所以 你不推翻我了。 不是，我跟你说，其实我很介意用手指，是为什么？因为我有阴影，就是我当时也是在这个。考学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艺考阴影好多呀，皮肤又起包，又害怕手指。 就是那个化妆师跟我说，你看我对你多好，我用手给你化妆。当时他说，因为手很细腻，就是皮肤都比较贴切嘛。 嗯， 我当时想，嗯，这个化妆师对我真好。我跟你说，自从我会化妆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误区，你知道吗？因为我，哎。 听懂了吗？我没听懂你阴影的点在哪里？ 阴影的点就觉得，嗯、 我觉得很脏， 对他就不卫生。 我觉得很脏，因为当时我没有这个意识，我不知道，我真的是 别人的时候你觉得有点脏， 因为当时我不会化妆也， 嗯， 对。然后他说很贴切，很贴肤，然后就是像没有化妆的一样。嗯， 其实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的。 你看那个国外很多大师的视频，有的时候我看有一个国外的，就是专门给好莱坞化妆的一个那个老师，他不戴这个刷子，他连眼影都是用手指去画的，这确实是比较贴的。但是呢，这个也仅限于就是大师级别的吧。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大家， 我刚才也想说，仅限于大师级别。 对， 如果一个大师给我化妆，我也不介意。 对对对。 那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你看轩轩的化妆刷，你肯定是很多人用嘛，你也不可能说一梦专门一个，天一专门一个，对吧？嗯、那这跟手指比，岂不是化妆刷接触过更多人的皮肤，那岂不是更那什么？ 但是 懂我的意思吗？ 但这个就看化妆师个人了，就是他对这个卫生的要求了。就是我们都会洗化妆刷的， 嗯， 也不可能就是说，就是这个化妆刷用好久然后不洗，这样确实特别，就是你拿出来就觉得很不干净，然后人家一看你这个东西很脏，就觉得你是一个不专业的人。 我为什么很喜欢让轩轩化妆，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化妆的产品很干净。 我相信我们的轩轩一定是一个特别认真负责的化妆师。其实我就想说的是，我们介意手的脏，其实谁会不洗手呢，对吧？其实你要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手跟化妆刷其实在干净程度上我觉得是差不多，甚至手我们清洗起来更容易，对吧？但是我个人就真的是觉得一般人用手画不好，所以我觉得用化妆刷可能更好。我们今天为什么开始在争论这个话题？ 就是我感觉我们好像是在 这个严肃的辩论节目啊。 对，没有了，就是你想用手都可以，就是这些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不过今天要给大家说这个，我觉得你要选对这个上妆工具的话，你的底妆效果会更好。我觉得 因为普通人毕竟画不那么好，对吧？你要是专家你怎么画都有理，但毕竟普通人，尤其有很多听我们节目的可能真的是新手，对吧？你都新手了，你再用那个一些不对的方法和工具，搞不好你就真的是底妆画得特别脏，然后你再好的妆都出不来效果。 没错，是这样子的。好，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工具，轩轩呢给我们推荐了 海绵蛋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海绵蛋，然后对，是这一款，然后还有一款是 海绵，还有一款是 这种刷子，粉底刷， 稍微薄一点的，就侧面看稍微薄一点的刷子。 好，还有一款是植村秀推的一款是吗？ 对，他今年就主推的，这是他前两天送我的，然后一款这种就是快速打底的一个比较密度非常大的那种刷子。 能借我摸摸手感吗？ 它手感其实还是很好的。 哎，这个刷子的感觉，我猛的一感觉，其实有点像在摸海绵的感觉，因为它特别的细腻，但手感不是让你觉得这个毛毛的，没有， 对， 非常细腻的手感， 它很舒服的， 其实摸起来很舒服，真的，我一瞬间我觉得我在摸一颗海绵的感觉，有点错觉。 今天可以给我试一下用这款吗？ 可以啊， 你半张脸用这个，半张脸用刷子吗？ 就是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因为我说实话，我试过一次，就是要印象不太好。我大二的时候试过一次，印象不是很好。 今天让我们的轩轩再给你试一下。 这款多少钱呢？ 不知道，他送我的，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前年就是参加一比赛，然后 植村秀 送 的， 对，植村秀的， 你可以立刻上网搜索看看价格，但我真的觉得摸起来的手感， 就摸着很舒服， 对，它这毛太细腻了。 就是还有一种就是这款，但是我这款我不建议大家用，这款 MAC 其实也出过 啊，不是说这款也很火吗？ 但是这款它针对于一些皮肤瑕疵比较多的那种人的话，其实是不适合的，因为它打完底，它底非常薄。薄薄的，其实那个跟这个差不多，也很薄，但只不过就是那个可能更均匀更舒服，这个可能会稍微有点硬。 这也让我们感受。 这应该怎么打呀？ 这个其实就提拉向上，全部打底，全部提拉向上，就跟我们做美容的那个手法是一样的。嗯， 哦， 但是这有一个小问题，至尊秀那个小就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它太大了，很多细节照顾不到。 嗯， 比如说我们的鼻唇膏啊什么的，它就会完全照顾不太到。 细节它没有那么多棱角的部分让你去控制。 对对对， 嗯，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靠海绵，就有的时候工具是可以混合使用的，就是我们的粉底也可以混合使用。 好，明白。我来再来轩轩再来介绍一下他每次在上底妆之前做的一些步骤是什么呢？ 啊，我上底妆之前，其实不见得所有人上底妆他都会像你们一样啊，我先护个肤啊什么的，有的人可能风尘仆仆的就过来 了。我一般就是在上妆之前，我是一定要敷个面膜。 对， 比如说我早晨上妆，我一定要敷一个早安面膜。 对， 就整个的妆感我觉得会更好，更水润一些，因为我干皮。 嗯， 对，尤其在北京这种秋冬天的时候，就没有办法。 嗯， 你是比较专业的， 不是专业， 不是很多人可能因为忙或者就没这个意识，他就是直接上妆了。 对， 没错， 可能脸都没洗就直接上妆的人。 哎呀，天 哪， 哎，真有 真的 有 这样的人， 是这样子的， 我也见过这样子的。所以就是，如果就是说真遇到这样的客户的话，你首先第一步一定是拿那个海绵，给他把脸上的油脂或者那些脏东西给他擦掉。 嗯 啊，先把油脂擦掉之后，就是他在打底的时候就没有这么的不服帖了，就是相当于一个清洁。清洁完之后，然后我们再用一款精华。那这款精华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价格比较亲民，而且呢，就是它比较水润，非常水润。 我这种一提到水润两个字的就要拿来试一下。 来，给你。 嗯，对，这款确实非常水润。哎，这款是什么牌子的？ 叫伊丝航，伊丝。 对。 对，伊丝 skin。 然后它价格是？ 价格60-70吧。 哎，天衣心动喽。 对， 我不是对价格，我要看效果。 对，你看一下你滴上去的效果。对， 嗯， 我看看推开的感觉。 它很容易推开 啊，就是真的是水状的，超 这个是 超， 这个是你每次，这个是上妆之前用是吗？ 对，上妆之前用。 平时呢？ 平时也能用啊， 平时 当护肤品就可以。其实这都是护肤品。 味道呢，就是淡淡的香气，应该是淡淡的花香。 我闻一下你的手就好了。 好，你闻一下我的手。 嗯，这是淡淡的一个香味， 淡淡的香味就很浅。然后 在哪里买的？网上也是网上是吗？ 对，找它专卖店啊。 推开很容易， 旗舰店是吗？ 对，旗舰店，假的会有点多。 很润，很润， 很 润，很好的一款精华。 对， 然后在精华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你的精华不能，哎呀，全干了，然后我再上别的吧。一定等到精华是半干不湿的那种情况，然后加一个这种我们化妆师都特别爱用的这个 NARS 的补水面膜，它是一款面膜，但它免洗的哦。 迅速接过来，我这块马上就干了。 免洗面膜，但是这个化妆之前要面膜干什么？ 这个就是双重补水，就是再润一些。因为有的人不可能就是说，哦，我加一层这个，它可能就会好了。然后我基本上保险就是两个一起。 NARS 的这款免洗面膜，其实它的那个推开的感觉跟刚才那个水妆有一拼， 对， 瞬间就推开了， 瞬间推开， 然后有点 特别的舒服。 这个价格是？ 这个价格好像300多吧， 300多也还好， 300多，小400左右，对，就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NARS的这款你是在哪里买的？ 专柜，我是在专柜，就其实你也可以找朋友去带。 中国有 啊。三里屯、汉光好像都有 哦，专柜有是吗？ 有，专柜有。 好的。 就是这款面膜，就是平常大家睡前也可以来用， 对 不对？对，因为它免洗嘛，很方便。 对，你就相当于面霜涂上去，然后就睡觉就行了。 嗯， 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负担。这两款组合搭配起来，跟大家说，一次 skin 的这个精华和 NARS 的这款免洗面霜组合起来，我是拿手涂的嘛，我感觉就非常舒服。 对， 就是那种滋润无负担。 没错，它就不会有呼的那种感觉， 一点都没有。 对，就很舒服。 所以在我们这个上底妆之前，又给大家种草了两款产品啊，一款呢是 NARS 的免洗面膜，一款的是叫什么？我没有记住 ，InSkin 的。精华， 对，大家可以搜 eat.s skin skin， 对，而且价格呢也都是蛮美丽的， 对， 就挺好， 不太贵。其实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我今天没有带来，因为那个不是人人都能用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日本有一个哈巴， 你们知道吗？ 啊、哦，我知道那个、 嗯、哈巴的那个精油，然后买那个白色的，别买那个黄色的，黄色是美白的。其实我觉得，其实在用到粉底里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然后如果你的皮肤是特别特别干的话，就干到没有光泽的话，其实你还可以在你的这个两个其中之一滴一滴。到两滴、嗯、然后混在一起去涂 啊，比如说我在涂精华的时候滴一两滴那个哈巴的那个，它属于什么， 它是那个面部精油、嗯、 面部精油也是精油、嗯、然后两个混在一起用就会瞬间补水， 瞬间补水，而且就是皮肤非常的润，就是光泽感很好看。嗯 嗯，哎我跟你说啊，皮肤有了水分之后连颜色都会不一样。 对， 你看就我知道镜头中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就是我自己看我的两个手，这个手就没有涂的，就明显有点暗沉的感觉、嗯、发怎么发灰，但这一手就感觉有光亮发清透。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补水，我们都说底妆好，大家只说啊你教我手法教我底妆产品就好了，其实真的这一步骤才是底妆的精华所在。 没错， 你没有这个什么都白扯。 是嗯嗯，好，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底妆之前的小小的一个护肤的步骤， 对、 嗯、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上底妆之前还需要涂哪些产品呢？ 上底妆之前，那肯定 隔离， 敷完之后就是我们的隔离了，离就是我们就是我特别爱用这款隔离， 这款我也爱用， 对，这款是 CPB 的，然后就是它这款隔离就是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那种什么蓝色的、紫色的、绿色的那种调敷的，它是用光泽来把皮肤进行调整。 光泽、嗯、 对，就是说，就是你皮肤有光泽，就会看上去很白，就比以往的皮肤看上去要白一些。 嗯， 明白了，它不是靠颜色，它是靠光泽。嗯，然后这款涂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开始上我们的这些底妆了。 嗯，因为刚刚秀媛提到的用有颜色的这个隔离，它是针对特定情况，比如说你有黑眼圈， 对， 你可能选择用那个红色的或者紫色的这种的隔离来去帮你抵那个挡住黑眼圈的这种效果，所以它不是说你整脸要涂的那种， 对对对， 但这一款产品就是针对你整脸可以直接推开，因为我们接下来上底妆了， 嗯， 所以这款产品就是可以说一劳永逸吧，你不用针对性再涂那么多东西。 没 错，没 错，是这样的， 它质地比较轻薄， 对， 很容易推开， 而且这款呢真的是好评不断、 嗯、 我相信天一应该也不太陌生吧。 我只是在节目中接触到过几次，但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不涂隔离的，所以我自己没有买过，因为我只到这一步我的这个出门就准备工作就结束了，对吧，就涂点润肤的就可以出门 了 就走了。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男生吧，咱也不能说男生就是不涂隔离不化底妆就是不好的或者是好，这没有什么好和不好，就看你个人的喜好，个人的习惯而已。 对 对，而且这个隔离呢确实我觉得女生就是在涂底妆之前一定要涂隔离，因为就是可以把这个粉底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给隔开，对我们的皮肤呢是有好处的。 而且我插一句啊、 嗯、 就是男生如果打了底，其实对于男生的妆容基本也就够了、 嗯、 我觉得对吧、 嗯、 因为你男生你要再画腮红眼影，除非你是上舞台或者是进影棚拍特定的照片， 嗯， 生活中如果你是一个很精致的人，你可能真的打个底你的皮肤状态感觉很舒服之后出门你就很有气质了， 对， 再把头型弄一弄，对吧、 嗯、对， 皮肤很润，然后头型很干净利落，衣服很合身，你就已经是很吸引人了，你不需要再去涂那些女生专用的什么 眼影啊、唇膏啊， 这个这跟男生没有关系。所以可能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不仅针对女生，男生如果你想让自己出门皮肤感觉状态特别好，气色特别好的话，其实你要学习下来这些步骤、 嗯、 所以隔离这一步男生们千万不要省略，保护你皮肤用的。 好，那我们这个环节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然后我们放一首歌曲稍微放松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底妆产品的推荐。 I'm Mr.

均匀。对，然后如果这个你不太会用的话，那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万能海绵蛋啊，万能海绵蛋，这个什么底妆都可以，除了这种液体的底妆它是用不了的，剩下其他质地它都可以用，而且会打得非常均匀，哪怕是敏感皮肤的人，就爱泛黄的爱泛红的那种人，它也是可以用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我们的这种密集型的粉底刷，那么这个密集型粉底刷它适合刷液体的，然后还有双那个还有那个乳液体的都可以，然后呢这个可能上妆也是会比较薄透一些，然后它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唯一的一个小缺点呢就是如果你的这个鼻唇沟啊，就是脸上的小细节它可能走不到位。 OK， 好， 好，我们轩轩的简单的给我们又回顾了一下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推荐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打的一个步骤了，就是底妆了。这个底妆的选择呢，其实我说实话啊，其实应该分皮肤去选择的。 对， 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我吧，我是干皮，天一应该是混合的吧？ 我也是偏干， 偏干， 啊、对， 然后 我也是偏干。 我们的轩轩呢？ 我是混合偏油， 混合偏油。 对， 其实大部分人就是偏干，或者是混合偏油，或者是那种 混合可能比较多一些， 混合比较多一些， 对，对 对，是这样的。所以轩轩就比如先拿一梦来开始说，就像我类似于我这样的干皮，选择底妆应该去怎么选择？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干皮怎么判断吧。 对， 对不对？比如说一梦说自己是干皮，我说我自己可能偏干皮，我觉得我鼻子这个 T 区特别爱出油，但是一梦其实还好，所以我觉得一梦跟我比的话，它肯定是更干。 对， 对， 对吧？ 对对对，其实我们判断它是不是偏干，我们可以首先第一看它脸上的光泽感，就它其实它说自己是偏干，但是呢，也还好，你看它脸上还是有光泽的。 我觉得是水润的那种光泽， 对，但是有的人就是哎呀，你他真的是哑光的，就跟那个老年人 一点油都没有， 就跟老年人的皮肤是一样的，就是干干的那种，但是那种是极为极为干的，所以说而且还有第二点就是你要看他的毛孔，就是偏干的人几乎是看不到毛孔，甚至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毛孔， 那不是大家很理想的状态吗？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偏干的人他特别容易长皱纹， 而且起皮啊！我的天，我 爱起皮， 你怎么没提到皱纹两个字？一梦的眉毛都皱在一起了。 我真的是我很害怕，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前一阵的时候，我是干什么？反正就是突然说到这个干皮吧，然后就突然说到这个非常容易长皱纹，然后我就回家仔仔细细的看了一下我的脸，然后我就又笑啊什么的，就是还好没有那么多那个鱼尾纹啊，但是我 才多大呀， 但是我发现没有，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的眼底开始有细纹了，而且很明显，你可以看一下，能看到吗？ 哦，我明白一梦所说眼底细纹什么意思，大家拿出镜子对看对待自己，就是我们常说有黑眼圈的那个部分，你看一下上面是不是有能看出清晰的纹皮肤的纹路，一梦所说的细纹是指这个， 对，就是我的纹路很清晰。 对，跟我们说的那种鱼尾纹那种皱纹法令纹那么深的皱纹其实不是一个概念， 对， 它是那种很明显的纹路， 没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纹路，包括我化妆的时候我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个粉底液擦过的时候，这个粉底液会留在那个细纹里面，就很 明显卡粉， 卡粉了有一点，我就很生气。 你这个 那就补水吧。 对呀、啊，你生气没有用。 补水吧，生气只能让你皱纹更多呀。 对，生气只能会让我皱纹更多，所以于是呢，我发现 赶紧用眼霜， 尤其是女生，女生对于女生来说的话，显老的第一个显著特点呢，就是眼睛的这个部分， 对，眼部的纹， 还有我们的这个法令纹， 法令纹， 对，所以就非常的明显。所以一梦现在就是在狂入眼霜， 你不要一副那个就是已经天塌下来的表情，你其实真心还好。 没有，其实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感。为什么？哎，我问你啊，我跟你说啊，为什么就是有的女生啊，就比如像大 S 她的底子其实并不好，不是，你听我说， 她底子还不好， 因为我今天刚刚看了她，就是推她的一个公众账号， 她那真敢说呀，那公众号， 不是，我今天刚看了一个，其实大 S 她的脸很短她的脸很短， 对， 不易上镜， 不上镜， 她如果想上镜的话，她必须要更瘦， 是的， 对，这个呢就是大 S 的一个缺陷，她为了就是。是为了保持身材，为了让自己的皮肤，它本身的皮肤并不是很白，就是在 也不白吗？ 他在节目中 一定说自己是白的冒泡才行。 他在出道之前并不白，他是真的是最后保养到现在这个样子。 对。 那他现在生完孩子又变胖了，怎么办？ 变胖，但是他还是皮肤非常好。 他皮肤非常好， 非常好。我告诉你，他如果不是保养出来的，就是不是很早的就有这样的意识的话，他不会到现在这个样子的。 嗯。 为什么？就是女生和女生之间的差距，就是这个意识的问题。 啊，你的意思是说我必须从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根弦要绷紧， 对， 不能让自己皮肤变老，所以我随时随地要让皮肤的状态 不是随时随地， 就是随时 你每天注意一下就好了， 每天都让自己就绷紧这根弦，我要记得护肤，让皮肤有水，然后不要太油， 然后一定对，包括在饮食上面， 不长纹， 对，包括在饮食上面也是这样的，所以其实做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还是挺难的。 嗯。要有意志力嘛， 对，要有 这个也不知道怎么评价一梦呢，但是我认为这个理念还是可以的。 嗯， 就是我们不提倡说大家一定要买最贵的化妆品， 对， 但是我们提倡大家的随时随地要关注自己皮肤的状态变化，以让自己皮肤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情况。 嗯， 不论你算是年轻还是你已经有一定年纪了，保养皮肤每时每刻都要做起来。 没错。嗯，好，我们刚才就是说到这个干皮啊，所以这个干皮的推荐的比较好的底妆产品是什么？ 我还是建议干皮的话最好用一些液体的 气垫啊， 液体气垫，对，就我刚才说液体还有气垫，其实它就是乳液状的那种。嗯，然后含油脂比较多，含水分比较多的，最好干皮千万不要用膏体的，明白吧？膏体的会让你的皮肤看上去更干，然后就根本没有办法拯救。 嗯， 还有就是干皮的话，给大家讲一个小窍门，就是你涂完这个粉底其实可以不用定妆的。 嗯 嗯， 不用定， 不要 定 妆 粉什么的， 我就不定妆。哎， 不要定妆， 不怕出油吗？ 就是，哎，我跟你说， 不会出油的， 不会出油， 知道吗？ 不出油， 如果稍微出一点点的话，会显得皮肤 特别好， 而且会显得皮肤很自然。 哎呀， 对， 那我不就属于那种干皮里面爱出油的吗？我的皮肤很自然，很好吗？ 哎，其实你皮肤还不错啊。 他在男生里确实算好的。 你们每次都这么说， 哎， 你们不要麻醉我的神经。 哎，我最近特别 明明没有很好。 我最近特别喜欢一个猪猪的那个表情。 嗯， 我觉得特别像你，你知道吗？ 啊，就是那个 猪。你说的猪是真的那个那种猪吗？ 没错，就是那个猪猪很可爱的表情。等一下给你发一下。 不要发给我，我不会开心收到这个表情。 我的意思就是觉得天一的皮肤很好，其实。 对，他真的挺好的。 好了，捧你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继续回答一下主题。 然后干皮如果就是说你非要想定妆的话，那其实你可以选择一些有光泽感的定妆粉。 嗯， 比如说像这款啊，嗯，这款我们的 这 个 CBB、 这个、 CBB 的一款定妆粉。那这款其实 这不是高光吗？ 其实我老把它当定妆粉用。 嗯， 它也不可能就是说特别的白什么的，它简单的扫一下就会觉得皮肤的光泽感非常好， 有点提亮的感觉。 对，有点提亮，对，而且还会显白一些。但是它有另外一款，那款是那款是偏橙色偏暖色，我这款偏冷色。 嗯， 冷色可能就会显白，然后暖色其实定妆是非常舒服的。 嗯， 看上去啊， 嗯， 这样的话会有一些光泽感，然后有珠光感。然后如果就是说实在是觉得还是太干的话，你可以在你的这种液体的或者是你的这个气垫里面加一点点我刚才说的精油。 嗯， 哦， 嗯，加一滴就可以了，就千万不要太三四滴，你这样的话用完之后就不是水光肌，就是大油田。 嗯， 所以就量一定要把握好。 这是针对干皮的， 针对干皮的那种化妆方法。 嗯，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说，干皮你们在打底用的工具很重要，一定是海绵蛋。 嗯， 哦，别用那些刷子， 千万不要用任何刷子，抹蹭类的，还有海绵蛋也是啊，就是海绵蛋你的手法也一定是点按式的。就什么叫点按？你看啊， 嗯， 我买粉底这样点按，这样去点按，抹蹭是这样子的。 嗯， 啊，千万 不要 抹 蹭。 不要这样做。对， 嗯， 为什么会怎么样呢？ 因为你抹蹭完之后它可能会有干皮，就是起皮。 哦， 对不对？然后或者就是脸泛红。 哦，因为它， 嗯， 你皮肤比较干嘛，这一摩擦就可能 对它的那个 轻微的过敏什么的就会变红了。 对， 颜色就没有那么的我们需要的那么清白呀，啊，感觉就没了。 嗯， 最好是点按的。 好， 嗯， 明白。 嗯，好，就是干皮的一个就是打底的手法，还有一些小窍门。 嗯， 嗯， 部分一定要掌握好啊。 好，干皮之后我们得说混合肌里面，比如说偏干或偏油，那这两者也有区别吗？还是类似？ 其实它两个就是脱妆的速度的问题 啊，就脱妆速度问题，就跟你上的手法已经没有关系了。 对，但是这两个你也要看它是不是，有的人他混合偏敏感，就我其实我皮肤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脆弱的，因为我以前特别爱用磨砂型的那种洗面奶 啊， 所以那个角质层就很薄。如果就是说你这样这种过敏，它有两种，就是第一种就是角质层很薄导致过敏，还有一种就是个人的那种免疫力的问题，免疫力的那个这个咱有没有办法去处理了。而如果是角质层比较薄的话，也建议大家最好不要用我刚才说的磨蹭的手法， 也是要点按， 也是点按，然后对，用海绵也好，用什么也好，就或者你手指也可以点按。 那是不是 也 不能用刷子？因为刷子没法点按啊。 对，刷子你要是买的话，其实可以买那种特别柔软一点的，就比如说是那种现在有那种特别散的那种羊毛刷，特别散状的，然后就是密度不是太大的，用那种刷也可以的。然后因为那种比较柔和，但千万不要用什么呢，就是这种尼龙质地的，就它硬硬的。 像今天这款就不适合那种， 不要用这种 混合的， 混合的、 嗯、对，千万不要用这种尼龙质地的，这种特别的伤脸，我觉得。 行、 嗯、 好， 我们基本上已经介绍差不多了。 还有个偏油性的皮肤。 偏油性啊、哦、好。 偏油性的皮肤，我觉得这个它跟底妆其实没有什么太，就是你底妆可能会选择液体，然后千万不要选择这个那个乳液状的。 为什么乳液状会让 它更油？乳液状里面含油脂比较多、 嗯、 然后膏体其实你也可以用一点点，但是你不要用太多。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它是要前期有一个那个毛孔的那个隔离霜。对，就是像我们说反恐精英啊，或者就是说我们的猪油以前很大爱用那猪油膏，但我现在不太爱用。就 你要用的那种就是啫喱状的，就是修复毛孔的，平滑毛孔的、 嗯、 然后把它毛孔稍微的就是让它的油出油出的慢一些， 嗯， 然后你才开始用我们的底妆。 嗯， 就是控制一下毛孔就可以了。 嗯，行，好， 好，那就是听综合起来，我觉得就是海绵蛋一定是各种皮肤的首选，怎么用都不会错。 对， 差别在于手法。如果你皮肤比较干的话，千万是点按，不要去 抹蹭。 嗯， 那 如果你是油性皮肤呢，那蹭蹭也可以，是这意思吧？ 那蹭蹭是无所谓的， 蹭蹭是无所谓。 嗯， 但是你皮肤敏感也不要这样蹭。 对， 皮肤敏感的话还是点按。 对，好，我们说了这么多，还是行动起来会比较靠谱一些啊。这样吧，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时段呢还有这个还有10分钟吧大概、 嗯、 所以呢我们这个小小的时段呢先给大家做一给一梦做一下这个 打底， 就是还有妆前的一个护肤， 先做妆前护肤吧。 对，妆前护肤，然后等到第四个时段呢我们再来进行这个伪素颜的这个底妆的这样的一个。 好，你就先把皮肤先护起来，今天是连出门连皮肤都没做任何 护。谁没护肤啊，你能不能不要 瞎说。你皮肤这个很红 我本身就这个角质层比较薄， 对，就很红。 对， 但是其实目测来看皮肤还是有光。 行了，烦死了，赶紧过来跟我换位置。好的，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嘉宾室。然后呢，我们这个那接下来来进行一个妆前的护肤，让我们的皮肤在上底妆之前呢显得会更水润一些。 好的， 来第一步啊，我们要把 首先第一步现在是 我们要把这个海绵蛋稍微喷的，就是稍微潮湿一点就好了啊。 用的是这个，就是我们常用的那种水喷雾，就打湿一点点就可以， 打湿一点就好了。就不要就是说你这海绵蛋湿到什么，你这么使劲转它能滴下水，千万不要这样，就你转得很用力了，但是它滴不出水这种。 但是摸着是湿湿的感觉。 对，好，我们先把它这个面部的内轮廓取，稍微把它油脂稍微先蹭一下。好的，好的。 就是用打湿的这个海绵蛋先把我们皮肤上多余的油脂部分先吸一下。 对，大家就是到眼睛的位置一定要轻柔一些啊，就是最好是这样轻轻的按，就不要这样来回抹蹭。好， 我觉得对于皮肤，不管你的皮肤角质层是否厚实啊，我们其实都可以用这种点按手法，感觉不会错。 对，怎么样都不会对你皮肤造成损伤。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给它加一个精华， 刚刚使用过的聚水润的精华。 对，精华你可以狠一点啊，不用就是说这么的吝啬， 对，涂一点， 多涂一点， 没问题， 反正皮肤越水越好。 就是尤其对于我这种干皮，对吗？ 对，对干皮来讲稍微多上一点点。 哎，我觉得这个精华我真的可以入手。 对，我觉得价格不算贵，效果还不错。哎，我有个小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像我 T 区是很容易出油的，那是不是我意味着我 T 区应该多涂一点，让它水分更多一点？ 其实出油就是因为太干了， 所以说我在 T 区的部分应该额外的多用一些这种补水的精华，对吧？ 对。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是混合里面，其实都是混合肌，就是你的一些 T 区或者说是一些部分皮肤的一些部分特别爱出油，你肯定最了解自己出油的部分，那以后在补水产品的时候一定可以，一定要在这些部分，比如说 T 区，比如说苹果肌的部分，这是特别爱出油的部分，一定要多用一些补水产品，这样也保证你的上妆之后这一部分的妆容不会那么快的起油。 对，而且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就是你是敏感肌的话，或者你的角质层偏薄的话，你一定要避开很多含酒精的化妆品，就很多的我们这个护肤品当中它有含酒精，然后还有一些它含就是卸妆的这种产品也含酒精，大家一旦就是有这种产品最好是避开不要用。 比如说你的这个， 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有没有？ 都没有，都没有，对， 对， 所以敏感肌都可以用啊。 我觉得爽肤水里特别容易含酒精，所以大家选的时候一定选那种不含酒精的爽肤水啊。 对对对， 然后我现在给它上的就是我们说的 NARS 的那款。特别保湿的面膜， 就是免洗面膜，涂完了就像涂一个乳液一样，涂到脸上， 对，就是个乳液， 很舒服那一款。 就我看有很多化妆师特别爱在这一步的时候就用刷子或者海绵，我觉得真的是太浪费了， 会吸太多了这些精华， 我觉得好浪费， 是不是？ 而且就是说你手对皮肤的触感还有你的这个掌控其实是比海绵要更灵敏的，你就能知道它现在的皮肤的状况，它是含水就是多少。 哎，那正常这一步都是自己来画的，对不对？ 这个基本上我们会，就是我们很多化妆师会，因为我们刚才跟伊梦已经去洗过手了，就我们都会当面就是把手清洁一下，当着客户的面，清洁一下手，就拿那个免洗洗手液啊。 我觉得一涂之后，这个皮肤真的是水汪汪，都反着光。哎，你这一副表情，我不是在说你不好，对你那么恨的表情是什么意思？ 一副不屑的， 不想理他。 你的皮肤明明现在是在反光中啊！你看，在我们镜头上，在这么强光下都反着亮光，多好！这说明水分很足， 对， 水分超足。 要想用水光肌，前期必须做好这个，就给他先涂一个润唇膏，因为一会儿我们要给伊梦画一个那个特别好看的唇色啊，先给润一下。 所以就是不仅皮肤要润，想让嘴唇上色的话，嘴唇也要保湿。 对， 所以说润唇膏这一步少不了。 没错，好了，然后大家先摸一下，感觉它现在是这个差不多吸收了，然后我们再上这个隔离。然后有的那个有的老师他特别爱用这一款，就是 MAC 的这款珠光的提亮乳，然后有人喜欢把它打在这个粉底里和粉底混合，也有人喜欢把它打在这个护肤品里，但是不管打在哪个，你只要有一步是它就可以了。但是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毛孔比较粗大的那种人群的话，我建议你不要用这种有光泽感的。还有最近市面上还有一个跟它相同产品，就比它稍微便宜一点的，就是VDL 提亮液，就是你这两者你有一个就可以。所以说这个也是提亮光泽感的，就是油皮或者毛孔粗大的人不太能用啊，干皮是没问题的。一会儿我们要把它打在伊梦的粉底里。好，接下来我们来给伊梦。 哎，老师我问一句啊，那比如说你说毛孔粗大，像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个爱出油的这个苹果肌这附近毛孔粗大，那如果像你说的那个，我是那是不是非粗大问是可以用呢？还是说只要有这种毛孔粗大的这款都不要用？ 你最好不要用， 就哪怕是区域性的 啊，你区域性你也最好不要用啊。 明白了，就只要你觉得自己某一部分的毛孔粗大，不管是你鼻子上的还是说你这个 两鬓部分哈，那你就不要用这种提亮型的产品了哈。 它那个所谓毛孔粗大，就是不是说你感觉哎呀它很粗大，就是已经明显能看得到了，明白没？就是我们很远的距离，你就能看感觉到它毛孔的这种坑坑洼洼，它那种情况， 坚决不能用， 就坚决不能用。 明白了。 啊，我们再把它多余的油脂啊，再稍微擦一擦。 你皮肤什么时候多了那么多油脂？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给上这个 隔离了，是吧？ 隔离，对，隔离对这个底妆是相当重要的，就是只要你是个是想化妆的话，你一定要涂我们的隔离啊，不管是什么牌子，隔离必须有，是比较讲究的一步。 我个人觉得被别人在做这个底妆部分是特别舒服的一件事，相当有人在给你， 对，就是很舒服，就像给皮肤按摩一样的那种感觉， 其实特别舒服。 然后大家在脸上涂任何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顺势向上去提拉啊，就不要这样往下走，他会很不开心。 刚才对我就很不开心，因为我特别怕我皮肤往下走。 对 对，一定就是顺势，就跟我们平时做美容的那种手法是一样的，向上走。 那萱萱，你不是说就是我们在画底妆的时候不要用这种推抹的这种方式吗？所以在上这个护肤部分是可以的，是吧？ 嗯，其实你看他的皮肤状态是允许的。 啊， 对， 就主要是看皮肤的状态。 如果你皮肤状态不太好，比如说有点红斑啊，或者是泛红啊，那就是都是连这一步都要用点按，是吗？ 对，你这一步其实完全是可以用点按，就这样去按也行。但是你看他的皮肤，他是你能感觉到他不太容易出皮，就是起那种干皮，你就可以。 明白，就是你只要这一步 快一些， 这一步主要是防起皮，所以说干皮是容易起皮的，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皮肤状态选择是用点按还是这种推抹的方式 都行。 好，也就是我们这个隔离现在已经打完了。 对， 好，那我们的这个在第三环节当中呢，我们的萱萱的给我们示范了一下这个底妆的这一部分。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底妆之前隔离的这一部分，所以由于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在半点之后再继续给大家 画这个我们真正的底妆部分。 对，没错。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元首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们现在已经是第四个时段了。 你是不打算让我们出场了是不是？ 我是一梦， 完全不给我们那个话头让我们介绍自己。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好，今天呢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好朋友，我们的嘉宾是轩 make up 的轩轩。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好，我们在第三个时段的时候已经给一梦已经上了这个 护肤了， 就是底妆之前的这个护肤的这个步骤， 对， 然后也上了隔离。 对， 接下来呢，一梦呢还要一步到这个嘉宾区来上我们今天的这个重头戏啊，就是这个底妆。 对，接下来大家要仔细看了，真正的手法来了。 好。 好，一梦现在已经到了嘉宾区，我们请老师给我们介绍接下来要做什么了呢？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上底妆，但是在上底妆之前，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遮瑕做好。然后因为那个有的人觉得，哎呀，我的这个脸上瑕疵太多了，然后我就玩命的用这个底妆，然后一层一层的打，一层一层打，那个确实能够遮住，但是会让你的妆感看上去 很脏、 老气、脏而且干。所以说呢，遮瑕膏它一定就是说比底妆稍微的厚一些，它能遮住我们脸上的一些小问题，一定就是先上遮瑕，然后我们再打一层薄薄的底，这样的话会让皮肤看上去比较润透，而且看上去瑕疵是零。 OK, 好，我们先来遮瑕吧。一梦的这个瑕疵，我觉得这个黑眼圈会比较严重。 对，我们接下来对这部很感兴趣，看看老师都在哪些部分做遮瑕。 其实他黑眼圈还好了，他黑眼圈发红，对，他不是那种发紫的话就会很严重。 就是说明睡觉长期没睡好。 对，也有可能跟身体有关系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啊，我今天给大家拿了是 KP 的两管，这个是眼部遮瑕，因为它是液体的，是比较适合用在我们的眼部。因为大家知道眼部是最容易出细纹的地方，它如果质地特别厚的话，如果我们用 MAC 的这款的话，那肯定是出细纹的。所以说我们在质地方面一定是选择液体薄透的，然后它的遮瑕主要是用颜色进行调整而不是 OK。 好，我们来 颜色调整。 对， 好，那针对像一梦这种比较浅的黑眼圈用的是黄色是吗？ 对，它这个 色，因为一般这个黑的用红的遮， 它这个是两款可以怼着用的。 嗯， 它不是说单独用，就比如说如果它特别严重，那这个橙色的这个比例就大一些。如果它不太严重，那就黄色的稍微比例大一些。 OK, 来，好，我们开始试一下。 所以今天就是黄色部分多一点， 当然黄色部分要稍微多一些。对，然后我们可以用你的这个无名指稍微把它们简单 混 一下。 混一混。 对， 这让我想到了哥俩好的那个胶。 有点有点。 好， 脑洞真大，来上看。我们在遮的时候不用整个眼圈都遮，因为我们要知道黑眼圈最严重的其实就是它这条线， 眼底的那个， 就是眼底的这一个向下的这条线，只要把这条线盖住了，然后像你看现在这方面都可以当做眼影来走啊。 那就是我们巧用黑眼圈，难得有了，咱别浪费是吗？ 对对对对对， 相当于隐形眼影。怎么听那么不显好啊？这句话 没有，应该充分利用嘛，对不对？ 对，反正脸已经这样了，是吧？ 然后这边也是，只打这么一点点就可以了。 其实，感觉织的那条线有点就像是泪痕的那条线，是吗？ 对，但很多人黑眼圈都容易出现在这儿，它特别容易出现在这儿。 好，轻轻的盖一下。 对，然后你看手上还剩了大面积的这个黄色，黄色再稍微融合一下，跟那个橘色融合一下，然后我们可以遮哪儿呢？就是遮我们的这个，它虽然没有什么法令纹，因为它还年轻还小 啊，真的不要有，很丑。 对， 那你让我们已经有了的人情何以堪？ 你没有啊， 就是脸上大写着丑字。 你没有，因为你 有 没有，你胖，你撑起来了都。 你还不如说我那个有呢，真是胖。 我觉得胖很好啊。 年纪大又胖，天哪，你这说完之后我都不想出这个直播间了。 不会不会不会， 就是法令纹的部分也可以用它来遮一遮， 法令纹遮一下，然后再拿薄薄的一点点啊，我们遮什么呀，遮它的这个下唇角。对，下唇角，记住 下唇角。 为什么要遮这儿？因为我们的这个下唇角其实特别容易有色素沉积。然后同时如果你把这个地方遮起来的话，它其实会有一点微笑的感觉，一会儿在画唇膏的时候你们就会觉得很明显微笑的感觉。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唇角就是这个嘴唇部分颜色最， 你的嘴唇是太 就最诡异的地方，就是没有一个清晰的边，它像一坨一样，我觉得自己的嘴角。所以这是需要有很大量的遮瑕才能遮住的，是吗？ 这个其实只要你别用特别油的特别明显的颜色，它都不会明显的。 好吧， 对， 这算是安慰吗？好，现在用的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一个稍微厚一点质地的这种遮瑕膏。那么这个我们可以遮面部的瑕疵，比如说是痘印儿啦，对吧？痘印儿，还有就是我们的小斑点，小雀斑，然后我们之前的一些就是感觉遮不掉的一些遗留的小问题啊，我们可以用它去遮。我们在遮的时候，你要先看一下它脸上的皮肤颜色，然后如果这几款都没有的话，我们是可以进行调和的。然后我觉得一梦它比较白的啊，它比较白， 用了粉， 我们加一个稍微，对，这款是稍微白，然后我们再 亮粉， 它是发粉的，一梦 亮粉亮粉 的 颜色， 对。就其实这两款都是发稍微有点粉头的颜色啊， 对，前面那种是属于比较特别浅的褐色的感觉。 对，然后我们拿的是这种尼龙的，就是 小短刷， 还是塑料的这种，就塑料质地的这种小刷子。然后一定是头稍微尖一点，然后整体还是要薄一些的啊，这种小刷子，你看它这有一点点小痘，但是你看不出来啊。没关系，反正一梦条件是， 反正现在大家都直播出去，大家都能看见，并且永远的留在了网络上， 无所谓、 大家就会知道原来啊，一梦脸上这里有个小痘痘， 我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 有个小斑点。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在想说天爷又乱说话。 没有， 我就从他眼神里看到了愤怒。 然后很多人他在遮这个的时候，哎，遮完之后他会有边界线，对不对？然后边界线其实你可以用我们这个笔的这个头，就是这个圆弧的位置，把这个边界线晕开。 就是巧用我们的这个化妆的工具， 这样就会觉得它这个颜色不是这么的突然。然后有的人还遮完之后，然后再涂开，等于没有遮。 就千万不要给它晕开。 这 不是护肤品，不用晕开。 因为你的手指它毕竟没有它细，对不对？所以说你巧用你的化妆刷啊。 遮完瑕一晕开，成护肤品了。 这成护肤品了，这很搞笑啊。 其实这么看，我们底妆的步骤，我们今天是很慢的速度给大家画，其实很简单哈，就是首先我们要遮瑕，然后再上就可以。我觉得遮瑕这一步真的，我觉得平常没有感觉，去拍照的时候，照相馆的那个化妆师，就一遮完之后觉得啊，这个脸瞬间这么干净，所有的这种平常不注意的小痕都被盖上了。 它就有点像我们那个美颜相机或者 Photoshop 里的那个 一键。 对 对，一键那个美颜了， 对， 把你身脸上的各种小点都给你模糊化，看不出来。 颜色一定要选对啊， 就是跟自己皮肤的颜色越接近越好。 对，你看，就是大家买粉底的时候呢，如果柜台啊没有你适合的，你其实 可以买一个深色，然后一个浅色， 就是调 这两个自己去调。 对，总能调到一个比例是适合你的。 没错，没错，你不用买那个中间色，就是很多柜姐就说，哎，你把这个中间色买了，其实这个中间色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反正它要跟你皮肤贴合还好，只要不贴合没什么用。 对， 反正你用不了。哎呀，你知道吗？这一步骤，我们的化妆师停留的时间越久，我们就会在想，哎呀，原来一梦一醒，脸上胶质的部分这么多。 他还好，他这的地方其实不是很多，只不过就我这个比较较真儿。 强迫症，这是怪化妆师，跟我没有关系。 对，化妆师的问题。 这个事情交由我们的网友去评论吧，我们就不做评价了。所以我们真正在底妆部分。那我可以理解成就是遮瑕和上底妆就结束了是吗？ 对，遮瑕 就是两步走。嗯， 对，遮瑕是结束了，但是上底妆我们还没有结束啊。 嗯，对，我们刚刚只是遮瑕结束了。 对对对，那上底妆结束好了，节目结束。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因为它是干皮啊，所以我给它选了一款液体的 液体 的 粉底液。 没事没关系，这不黑，这个它涂出来是稍微白的，我们选一个中间色。 中间色。 嗯，然后呢，我打底其实特别爱把这个人打得稍微立体一点。 哦， 就是说你如果整张脸都是白的话，那这个人不管是上镜还是出去，你是很白， 像一个平面。 对，你是很白，但是你好像脸又很胖啊，就会这样子 大饼脸的。 对，会有点大饼脸的感觉。所以我先选一个中间色呢，然后再选一个看啊，稍微再白一点的颜色。对，最白一个颜色。对， 我因为我的粉底液全都是最白的那个色号。 我知道你就是变相告诉我们的皮肤很白了。 当然 了，我们收到了，我们明白了，我们记住了，赶紧把最黑的给它涂上去。 然后我会选择一款特别黑的男妆底。 男装的 男装底。对，那这个底干什么用，一会儿我们慢慢看啊。 等于说现在用三种颜色了，中间比较白的和比较黑的。 对， 不叫比较黑啊，颜色比较深的。 我就有一个 真的很黑。 对，有一个调色盘啊，大家看最白和中间色两个。 我们导播切一下镜头。 切过来了，等于最白的和这个中间色是混在一起的。 混在一起的，然后这个黑的 单独的 稍微远一点点。 这是有妙用的是吧？ 对。然后接下来我刚才说了哈，说一梦他皮肤是没有任何毛孔感的。 对， 所以我们是可以给他加一些 皮肤提亮 这种提亮的啊。 就直接混在粉底液里面吗？ 对，直接混在粉底液里。其实不用加太多，因为它有的时候会把你的这个粉底整体颜色 拉淡了，拉淡了， 拉 薄了， 拉亮，对， 拉亮， 拉薄，对， 就可能比你实际的肤色白的太多了。 没错，没错， 这样也不好。 对，确实。然后我们还是拿刚才那个小刷子啊，把它们先稍微混合一下。 这就是刚才遮瑕那只刷子是吗？ 对。大家不要就你看我挤了很多，但是不要一下子混进去，就是根据它的量，然后慢慢试，慢慢试啊。试完之后呢，好，你这个余粉，然后我们看怎么来选择自己最适合的底，一定是在我们下颌骨这个位置先试色，哎，是没有问题的，是能融合在一起的， 跟皮肤颜色是一致的， 对，是一致的，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用啊。为什么要在这儿？因为基本上这儿和我们的脖子的颜色衔接是比较近的，因为有的人你会发现他打完底脖子一个颜色，然后脸一个颜色，这样 超尴尬，女生很容易犯这个错误， 特别容易这样。我看到好多女生都， 我就不会， 然后比脖子还要再铺粉去盖。 对，而且有的人还就他们说韩国女生打底打到这儿， 就只要露出来的部分都打上底。 哦，我没有这个困扰。 对，因为它很白。 这个我们就不夸你白了啊。对，大部分我们的朋友们应该是有这个困扰的。 对，好，接下来我们就用我们的这个 薄的刷子， 薄的 H 型的刷子，然后蘸一些它的这个粉底液， 那是比较白的那个粉底是吧？ 然后我们先从哪打起呢？一定是从我们眼睛五官这个地方，就是内轮廓啊，我们一定要先给它横铺一下。对， 往两边 横 铺开。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 T 区， 对，然后再稍微蘸一些底妆。 大家记住，这一部分我们还用的是比较偏白的哦，你别上来把它黑的部分刷上来啊。 对， 那你就等于说你这要画晒伤妆了。现在是比较白的部分，黑的部分一会儿我们老师会有妙用啊，大家不要着急。推开。 好，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觉得哎呀这样上妆速度太慢了，那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海绵蛋啊。 哎，老师，我有个问题啊，如果我们是在两那个 那个两鬓的这部分，如果像我的感觉，我的这个皮肤的正面， 嗯， 比如说 T 区，比如说这个颧骨部分其实比较白， 嗯， 这边是比较黑，如果跟这边皮肤差不多涂到脸上会不会就太暗了？ 那会太暗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以你最大面积的那个白为你的标准，对吧？ 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你千万不要就是说啊，我脖子黑，然后我侧面黑，我就以侧面为主。其实你可以这样，就是先上一层白的，然后黑的地方我们不是还要摊吗？ 我们还有再可以加深， 对对， 所以以白的为标准上。 对，以白的为标准。 就你脸部正面的那个颜色是你最合适的颜色，以那个为标准先上开啊。 对。 你觉得部分太白，我们还有办法再往下调，嗯。 没错，如果说你用白的去盖黑的，这是不可能的， 盖不住， 根本盖不住。 对，大家一定是由浅入深。我们其实画所有的妆，不管是我们的底妆还是我们的彩妆部分，眼影也好，我们的腮红也好，怎么样，其实都是由浅往深画，否则的话你先上深的，你的浅色基本就出不来了。 没错。然后这一步我其实是点暗的，因为你会发现粉底有一定的这种厚度， 嗯， 如果就是说你再给它抹蹭的话，可能会导致它起皮，所以这个就是化妆师他个人的那个感觉，你有感觉它可能如果在这步去抹蹭的话，它就会起皮，那你就要稍微点暗这样去画。而且点暗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就是它脱妆脱得很慢。 哦， 明白吗？就是很多人就是他点暗就很轻轻的，这样其实起不到任何作用。你点暗一定是有一定的力度的， 让它真的压在皮肤上， 真的压在皮肤上，压得比较实。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再去怎么说，就我们去打底或者是什么的，它的脱妆速度是非常慢的。 明白。哎，那我用素颜霜是不是也用这种方法，也会比我， 可以啊， 就免得我总是画的斑驳，把脸画斑驳了。 而且就点暗的时候一定要均匀一些。就是说一定千万不要，哎，在这点一下，在这点一下，在这点一下，就一定就挨得非常 密集，一个部分晕开了，涂匀了再往下部分走。 对，那它点暗完之后，它皮肤会觉得这个跟这个底妆是融合得非常好， 很贴切。 而且这个部分我觉得底妆最妙的地方就是你画完之后跟没画一样，但是气色变好。 对，而且就是皮肤均匀了，底妆主要就是能把皮肤调整， 就是你看不出你化过妆，但实际上你做过调整肤色，别人觉得哎你今天脸很干净，就会这种感觉。 对， 其实你是化过妆， 还要有一定光泽感啊。 对， 需要留光泽感，然后来眼睛向下看。打眼部的底的时候，你就用它的这个余粉稍微带一带就可以了， 不用单独再蘸了。 对，因为我们眼部其实皮肤不会说有人说眼睛上长斑，对不对？就眼部没有这么多瑕疵，顶多就是有一些颜色的这种，怎么说呢，就不均匀，你稍微点暗一下就可以了。 而且我觉得眼睛，因为你眼睛是睁开的，它的面积在你的脸部，就是皮肤暴露的面积也比较小。 没错没错。好，接下来你看啊，我刚才打底的时候只是打在它那轮廓，就是有五官的位置，那我们侧面其实是没有打的， 下颌骨的这部分跟脖子交界部分都没有打。 对，因为基本上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脸比这个脖子要稍白一些。 对对， 因为我们平时护肤都会注重脸，不会就是太，很少有讲究的人连脖子都护理，对不对？ 嗯， 我 一梦肯定，我就猜到一梦肯定会说我会。 一梦一定是这样的。 一梦是讲究人儿，是不是？所以你何止，只要你身上都要再涂一遍呢，是不是？何止这个脖子？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平时所说的打暗影。 哦。 但是你要记住啊，就是液体的这种膏体的暗影，它会比粉状暗影就是自然很多。 哦。 嗯，它不会像那种粉状暗影，要一看。这个人打暗影了， 对， 他 那块像胡子都出来了。 对对对对，刚才想说像胡子，然后我们再把他那个刚才那个颜色，就是浅色和我们的这个深色也慢慢的去调一下。 嗯，这个 不能直接用啊。 对，这个颜色实际上是中和了那个棕色和比较白的粉底液之后， 对， 再添加这个比较深的， 是 等于说是把你刚刚的颜色和你变暗了一度，大概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还是在这个位置，你感觉哎， 刚刚失色 的那个部分。然后这个，然后它这个颜色是比较深，当你推开的时候。哎，它就会比较弱化一些，是完全没问题的。这个其实就跟我们 真的是画阴影的那个部分， 对， 就是那种感觉，对对对 对 对， 就是让你脸这个地方要凹下去，这样你脸的立体感才凸显起来。 没错。 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化妆就跟画画一样，因为我这以前就是画画的，然后突然间学化妆，我感觉其实他俩真的很像，很像， 异曲同工。 就从颜色的过渡也好，这个立体感的打造也好，其实我们绘画也好，这个化妆也好，都是遵从同样的逻辑，由浅入深，然后通过这个明暗的对比来达到你这个立体感的呈现。 我是买它的下颌骨还有它的颧骨。就是在打这个深色粉底的时候，其实有两种打法。你比如说像伊梦，它是比较脸比较瘦的，其实它是可以打在这个颧骨凹陷处的，就是我们颧骨你做腮的时候它这个凹陷点， 嗯，明白， 这样会显得它这个脸是菱形的，就是让颧骨看上去更好看 啊。那如果像我脸圆圆的呢？ 圆圆的你一定是要打在你颧骨上面， 在上面，颧骨上， 压在你颧骨上 啊，压在颧骨上， 压在颧骨上，而不是要跑到下面去， 就是在颧骨的位置，不是在颧骨下面。 对，一旦就是脸稍微宽稍微胖一点的人打到你的颧骨下，就会显得你的颧骨特别突出。所以说这个打的时候位置是很重要的啊。 好， 然后我们再进行调和， 再另外一边，我们镜像的画一下，这个过程我们不赘述了啊，反正就是同样的方法，就跟打暗影有点像，但是它因为我们会用海绵蛋把它晕开，它一定是比暗影自然很多。所以各位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留一点深色的这个粉底液的目的，就是要增强你脸部在底妆时候就出现的立体感，而不是说我们完全靠后期的修容来达到。那这样呢，会比你后期修的那个时候更有那种自然的感觉。 对， 然后 接下来用那个 鱼粉， 不要再打了。然后你想要高高的鼻梁，对吗？ 对， 对吧？我们一定是在我们的鼻梁处，就是山根的这个位置啊。就大家在打这一步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为了让鼻梁看上去更高。但有的人特别爱什么，从上打到下，那这样一种打这种鼻梁， 就像打阴影的感觉了， 特别像，对，它就是打阴影，但是会自然一些。然后像这种，你只要突出它山根的位置是立体的就可以了。因为有的人如果从上画到下，你会发现你的中庭会变长，中庭一旦变长，你这个人年纪就会变大。所以说千万不要就是特别狠的那样去。 那同理可证，是不是我们画阴影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这一点？ 对， 根据你面部的比例，如果你鼻子就是个短又翘的那种朝天鼻，可能你需要把它拉长。 对， 但如果你是正常比例的鼻子的话，你其实突出山根就可以，把整个鼻子突出反而会显老。 对，好，接下来这个底妆是结束了、啊， 结束了。 我们的今天重头戏就差不多了，是吧？ 重头戏差不多。然后其实你看，我还剩一点点提亮，对不对？ 对，还剩一点提亮。 还剩一点提亮，我可以用我的一些，这个再拿一个这种刷子啊，拿这个刷，把这个小提亮，然后我们再稍微的给我们的鼻梁的。 就所谓 T 区的鼻梁部分， 然后我们 还有颧骨部分。哎，我觉得是不是如果今天我们是打算那个出个门，就是简单出门，其实到这一步就行。等于说我们在 丢一个垃圾，我们 在底丢垃圾还化个妆，太麻烦了。买个菜，比如说 买个菜，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把用底妆部分也让突出脸部的立体感，而不是单纯的一张大白脸涂出来。 对，好， 好。 最后呢，其实他如果要说晚上就要带妆很长时间，可以定妆，也可以不定妆啊。如果你非要定妆的话，那你就 选择，比如说你是油皮，那你要定一定妆。 对，你如果真的是要定妆，那你其实你可以选择一个这种特别散的，就你摸起来就没有这么多毛， 蓬松的 这种毛。然后呢，我特别爱用这个 NARS 他们家的， 真的是 NARS。收了 NARS 多少好处费，你这是、 不知道，但是他们家真的很好用，看我用到底了。 对，我们其实推荐给大家更好用的产品，经过我们化妆师反复实践得出来的这个结论。 然后用它这个大白盒，大白饼，我们都是这么叫的。因为你会发现它虽然是个定妆粉，但是它你会发现它的质地就涂上以后会没有任何颜色。好的，我们定定妆。 其实就是容易出油的部分，我们压一压就好了。 压一压。 OK， 好。 我们结束。 好， 我们的整个底妆画完了，邀请我们的一梦回到主播台。 好的。 OK， 我现在这个底妆呢已经画完了。其实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发现我这个， 就是感觉不像没有画底妆之前皮肤那么的，怎么说呢，我不能说它泛油，它就那种亮光感觉，就是你没有任何处理的感觉，就像你清晨刚醒过来那种，有点邋遢。 对， 但其实因为伊梦本身的皮肤状态好，可想而知，如果你皮肤状态不好的情况下，你出什么感觉就是你今天状态特别不好。 对， 但现在就感觉 等一下我们的导播这个镜头切得很丑，还是用这个吧。 你还挑镜头，好吧？ 好，今天的我们的这个 节目 呢， 已经接近尾声了，然后我觉得今天其实给大家讲的这个底妆很细致，哎， 对，我们真的是掰开揉碎了一点一点的告诉你。其实按理说以一梦正常化这个妆的速度，应该我觉得五分钟搞定了， 五分钟完全 OK 的，嗯，对。所以今天我们轩轩呢也是把这个底妆每一个细节给我们讲得非常的到位， 对， 所以没有收看和收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搜索活力九八二，还有我们的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都可以看到节目的回放。 对，只要找到周六版本的节目，全部都是各种美妆的小知识告诉给你。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轩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轩轩， 谢谢轩轩来教我们这个底妆怎么才可以做到这个完美无瑕啊。 嗯， 好，那我们下一档节目呢是这个，我们的下一档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持续，好，今天是我们的活力 music 课啊，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 FM 98.2，我是一梦， 我是今天嘉宾天意， 嗯，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拜拜， 拜拜， 周末愉快哦。